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健康快车，大爱入江。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 刘。一座火车站，其他列车愈发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停在路边孤独的行者。然而，它绝对没有休息，它的车厢里。或暗影重重中，或许被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上这趟列车，却能够在下车的时候满怀欣喜地亲中华健康基金会的光明号健康快车。健康快车是眼科火车医院，它是香港同胞于1997治疗，使他们重见光明，摆脱困境。今年是健康快车慈善项目运行的第21年，在20周年的庆祝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府伊宁的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上，了解这里8月29号这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沐浴着朝阳，如彩虹卧波，静静地停靠在那里。 好，现在我们就到了健康快车停靠的位置了。 李车长您好， 我同心， 这是我 同事刘志佳。 刘志佳好， 您好您好， 走。 中国石化光明号健 康， 今年60出头的李车长一头白发，精神矍铄。2014年，他从原来的国家卫生部退休之后，自告奋勇地来到 从小，我对伊犁就非常向往。 那为什么呢？你跟伊犁有缘呀、啊。 小时候，伊犁唱一首歌 啊， 过去新疆歌，尤其王洛宾那首歌。啊嗯 伊犁河水翻波浪，灌溉着牧场和农庄，边防战士驻守在河岸上， 给老百姓治病这方面，尤其现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病房是吧，看到这些老百姓手术完了以后很高兴，而且

不在车上做饭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吧？还是有？ 有，在车上就是一个人呢，切。 全才 啊，这个在车上 就 相当于全才。 程勇与莹莹大夫和护和消毒，为了保证工作进度，下午他们要到和健康快车开展密切合作的基地医院伊犁州中医医院为患者动手术。2点，一到医院，大家立刻换上白大褂，戴上口罩，步履匆匆，各自忙碌起来。程勇大夫先到病房为术后的病人 这个好的眼睛也是以前在健康快车做的手术哦，那可能这个眼睛也会慢慢恢复的。 嗯， 高兴吗？ 高兴。这不 您的名字？ 努力，努力学习两个字。 努力。 嗯， 好的，谢谢您。 谢谢。 努力大爷走的时候，伸出颤颤巍巍的手。 74了， 七十四了。 嗯，什么时候动的手术？昨天动的手 术。啥都看到了，猫一亮。 您说，那感觉就像一层布给揭开了似的，是吧？ 是的。 高兴吗？肯定。 高兴了，眼睛眼睛都看到了嘛，你奶奶。 把那张 74岁的王文莹奶奶，左眼失明20多年了。几年前，她的赶紧给她报了名。俩人几天前坐着安排好的车，从300多公里之外赶到了这里。 多谢是咱家了呢， 多谢他们。 说着说着，王文莹奶奶的眼角渗出了一颗晶莹的泪珠。她说：“现在好了。”这个时候，于莹莹大夫一眼瞥见，嗔怪我们说：“不要让病人哭，眼睛容易感染。”她坦。 在北京，你可能一天就是说你要干的事情挺多的，比如要出门诊啊，你做手术啊这些的，你手术做不了多少台。然后，但是在这里的话是一种集中的训练，也就是说你其实除了做好你的手术之外，剩下的事情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不需要你去。来到就是，但是我们因为申请上车的时候，他不知道会来到新疆，就是事后再分配的。但是你就说你已经被你的到来是满怀特别的期待的。当就是手术做完的时候，因为我们相当于做完手术，下一个就立马就是很快的。他们是看不到我们

我是 Chloe，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呈现给您不一样的环球资讯，壮阔东方潮，奋进 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倾听亲切的声音。分享优质生活。 Days, you know I never thought I'd find a love like this till you came my way. Though I hoped and I prayed that I'd find